这个有这个刘主任刘小琴给我看的 啊，刘小琴给你看的， 还有我老头、都是你的那个你们医院的那个患者，我们老两口去看的 啊， 吃完那个药以后啊，对我的印象特别好 啊， 那个药确实货真价实啊， 货真价实，没忽悠你，没骗你吧？ 没有没有，哎呀，我 这 人都七十多岁了，还能上什么当啊？ 我跟你说呀，不然我这老脸呢，真没地儿搁了。要是忽悠你们，是不是啊？ 对对对、 啊， 我特别相信你，因为你讲课的时候吧，你200多年以前还有多年，你继承人，你那药吧确实货真价实，而且对我们这个病吧，心血管看完以后吧，我当时哈。我那心脏吧，就上气喘不上下气，就是没支架。我也不相信，我住两次医院，都是打的那个滴流啊。哎呀，出院以后还是不行。因为以后我就听完你这以后，我就搁中药吧，调理调理。吃完以后，我是半夜呀、就是半叫什么，起夜，就是老是拉肚子。 五更泻 十多年了，五更泻。 五更泻。 哎呀，够治好了。我老头呢，他是40多年的这个胃没有食欲 啊。 另外我有病以后呢，他一瘦也没有食欲了 啊， 感觉饿了打嗝、放屁 哎， 都特别好。他80了，我75。 哎呦，你们这两位老人呐，这身体现在是越来越好了啊。 对，你这药太好了，熬的那药吧哈、我这次又去了，又吃了第二副药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这不入冬了吗？完了我又去看了刘大夫给我求的拿的药这不拿了15天的我吃了我这药这个胃哈胃好一点，连那种心血管不大喘气了哎又拔不来气了另外呢还那个痰特别多，呼嗓子我今天跟我老伴说，我说我痰都没有，嗓子不在了，就是不存在了， 不堵在那儿，嗓子 也不堵了、 那个、 对完了呢还那个心脏能喘上气来了 啊，我告诉你 啊， 这个药呢，就是从第一代创始人开始，由他那儿开始，把他治病的有效的方子，都是他的经验方、验方，一代代传下来以后呢，这个方子呢就叫做忙了。 对， 嗯， 另外那个药吧，汤药哈，徐主任，你们熬完以后哈，我喝了以后，那个底儿从来没有渣子。都有点黄洋洋的，刷都很难刷。我以前吃过汤药，清水刮了的，也一点都不、挂杯子，不挂杯子不说吧哈、还有渣子， 还有渣子。 以前我真花不少钱，我这看完这个，我真有点，哎呀，太对我太依赖了。 太依赖。 那个徐主任呢？那就那刘小婷那主任那人真好 啊。 另外，你这个团队也特别好。 这个团队是吧？ 小张啊，挂电话，还有他那助理小陈 啊。 到那院看病，哎呀，服务真周到啊！又有小吃 啊， 照顾你，问寒问暖你这团队也特别好，我太喜欢了。主任，我想问你件事儿哈， 您说， 就像我老伴吧，胃那么多年了，他跟这次给我看病吧，他就没去，他吃汤药真费劲，他吃一完以后他就不想吃饭了，就饱了 啊。 所以我想要你那个就那元阳膏啊，我问一下，像我和我老头这样服用合不合适啊？ 合适。但是元阳膏今年的出膏率只有3.8%。药的话呢， 我理解， 就刘小晴那儿你报一个名。 我报完了。 你报名，报了名以后就是他那儿帮你定下来。咱们报名报的早的基本上都有。现在老伴儿这个胃的情况怎么样啊？ 他还是这样，刘小婷上我们去以后吧，他给出了一个那个中药就成药。先让他复子，因为他吃别的吃不了啊。给开了2个，但是到那去买吧，北京的同仁堂啊，老没有，他那药比较缺，他说最好吃他那块的药成药。 老伴儿， 我先吃他药，我这心脏就好多了。 老伴儿是胃疼啊，还是胃 炎呢？他不疼，他就是发胀，就吃饭时没有食欲。 没有食欲。有没有怕寒喜欢暖呢？有 没 有 这都没有。 有没有反酸水啊？ 也不反酸水。 也不反酸水。 对，那个也不反酸水。完了那个睡眠也都挺好的。就是这一个毛病，就是没有食欲。我有病以后吧，他一下子可能也上火了，就瘦一下瘦了10几斤。 行，那要不我先给你开一副中药给老伴儿吃5天。你自己随便到哪个药店去抓。 我让他那去吧。 我给你开5副药。就吃5副药。 好，太好了。 不让他多吃，就5副药。 好嘞。 好不好？ 好好好。 哎。

想，不想回家。你太善良，你太美丽，我讨厌这样想你的自己。不屑此刻的我太甘心与尊重为零，没有魂魄话题完成。伤心。